数码电台新闻报道。上午十点半，而家由李晓欣报道新闻。消委会主席黄玉山表示，本港市民对可持续消费的意愿较低。可持续消费的概念是指在消费的同时顾及对环境的负荷，例如在购买的产品在生产过程之中会不会对环境不利。黄玉山出席一个电视台节目的时候说，可持续消费研究结果显示，市民对于可持续消费的认知和行动较佳，但是因为环保产品产量少，价格贵，令到他们对于可持续消费的意愿比较低。他认为做好可持续消费需要市民、政府、团体和商界共同努力。他建议政府协调各个部门，鼓励企业多从事绿色的生产，在工商业界方面可以在食品和日用品方面增加绿色标签，要求企业年报展述有关可持续消费等等。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张建宗说，调查结果显示，本港仍然有空间释放妇女的潜在劳动力，提高女性的劳动人口参与率。张建宗发表网志说，法定最低工资的推行对于吸引妇女就业有明显的效应，相比起法定最低工资实施之前，女性的就业人数增加了超过14万人，占总就业人数增幅超过六成。劳福局一直积极鼓励妇女就业，而在来年将会推出起步站兼职空缺的转介平台，为完成课程的新来港学员提供职位转介和跟进服务。他又鼓励雇主会提供更多的兼职空缺给妇女等等。张建宗说，根据政府统计处的数字，香港人口老化带来劳动力萎缩，整体劳动人口的参与率会由2014年的 59.3% 降至2064年的 48.6%。 劳福局和妇委会将会继续鼓励妇女就业。转下其他消息，美国五个州同时举行总统大选初选，共和党德州参议员克鲁斯在保守州份堪萨斯州的共和党党团会议胜出，击败之前赢得多场初选的富商特朗普。他在缅因州的点票当中亦都暂时领先，特朗普就在肯塔基州有优势。克鲁斯是共和党仅余的保守派总统参选人，外界视他为最有力阻止特朗普代表共和党出战总统大选的参选人。而在民主党方面，佛蒙特州的参议员桑德斯击败前国务卿希拉里，赢得堪萨斯州的初选。调查显示，桑德斯亦都有望胜出内布拉斯加州的党团会议，而希拉里就在非洲裔美国人人口众多的路易斯安那州大幅领先。各位，这节新闻报道完。 天气报告。 各位，转下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潮湿有雾，日间天气温暖，本周的中后期显著转冻和有雨。而家嘅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79%。 天气报告是由无惧任何天气转变，时刻关心你的乐信药业提供。 这个时候我一定揀无倦意的乐讯咳水，最紧要有精神作战。乐讯咳水化痰止咳，通鼻塞唔眼瞓，有效舒缓痰咳、燥咳、寒咳，舒服晒。 DBC 数码电台登录有线电视 Cable TV 501频道，七大频道非凡音色精彩播送。 视听新力量 ，DBC 数码一台旗舰台 ，DBC 数码二台 E2 现正联播。 李居明妙论天下，主持李居明、江美仪、林基。 咁啊，连续热身嘅两集咧，就越热就越冻，人先咧录到我鬼死咁冻。咁啊，江美仪因为咧有特别嘅剧集要拍咧，咁我送佢落去停车场嘅时候咧，我都去我车度咧攞翻到衫换一换。咁所以大家而家见我咧就另着另一套衫 咧，又唔同咗啦。 咁啊，至于头先点解直播室咁冻咧？呢、這个又另一个内幕嘅故事。 咦？几时会爆？ 咁啊，有机会先讲啦。咁、哦、啊，到时你暂时又唔好出声住啦。 好， 好啦，咁咧，喂，我顺便因为落车嘅时候就顺便攞一样嘢上嚟，你追我成个礼拜噶啦，就 系 呢样嘢，就 是、 我哋鸟耳仔听粤曲咧，就嗰个主角就系呢支嘢啦，呢支嘢咧就系香港而家好难买得到，我喺日本嘅呢一个嘅食鱼生嗰地方叫咩啊？竹地系揾咗好耐出支咧，而家我保存咗大概都有500支啊！ 哇！ 因为点解要一次过买晒咧？我惊人哋买抢晒啊！咁咧就系爱嚟咧呢边就。撩完牙之后咧，呢边后边咧就爱嚟撩耳，撩一撩之后转一个圈，转几个圈之后咧，然后塞只尾子一入个耳窿度，一掹出嚟，全部都系污糟嘢啦。然后就到呢边，咁又系转几个圈之后，哇！我转圈嗰几下，哇！真系 舒服到不得了，系咪？我见到师傅嘅样咧，几鬼死陶醉啊！ 你睇嗱呢支咧，呢啲杨柳枝咧，你 咦好得意喎！你咬极都唔断噶， 你 多谢啊，师傅。 冇人用过呢、這个。 因为竹嚟嘅， 竹嚟嘅。 嗱，就咁睇个外形咧，就系似支牙签。不过咧，我咁大个女咧都未见过咁长嘅牙签。 听闻话系用手嚟到去整， 批嘅， 唔系用机器嘅。 哦， 所以佢每一支咧，其实是一支艺术品嚟。 系， 咁咧就我咧就准备咗100支咧。就谂住就送俾我啲 fans 咁大方，师傅你自己都得500支 嘅 啫， 500支嘅啫，唔系我都做完我都唔知仲有冇嘅，咁但系咧实在系要送500支，咁我就谂不如咧就趁即系因为物轻情意重， 系 因为真系物轻到真系轻到不得了，真系普通到不得了，但系咧你攞咗翻嚟之后咧，你就嗰晚咧食完饭之后撩完牙咧就做呢一个撩耳仔。跟住撩完之后再听埋粤曲，咁就明白咗我点解咁中意呢啲嘢。 哎呀，弊啦，师傅，你咁样送一支俾我哋嘅听众咧，即系令到佢哋会好回甘。试过一次之后咧， 可以再 用噶，好环保啊！ 系，不过无论点都好咧，即系买轻情意重咧，我就觉得即系好似要对你尊重啲咧，似乎我亲手送嗰啲。 哇，仲要系亲手送， 亲手送。咁不如头先我哋咪攞咗个日期咧， 系啊， 就直成系我亲手送啦。嗱，今日系星期日啦。不如听日送啦，好嘛？ 好啊，事不宜迟啦，听日即系3月7日啦。师傅，你个时间表就好忙嘅，咁立一立你咧，其实咧最早咧都要去到人哋放工嘅时间。 唔系呢个原因，唔系我忙，固然系因为我 忙， 我要入去电视台度拍一套嘢，嗰咩唔知一套嘢啦。 我又响电视 又 要电视， 咁但系其实就因为物轻情意重咧，我就觉得大家可能要翻工嘛，星期一。 系啊， 不如放咗工你嚟排队，咁。好唔好啊？咁嗱，我就准备咗100支俾大家，咁希望咧就你哋 先到先得噶咯。 咁几点钟开始？我亲自送嗱，送一支呢一个撩耳仔兼牙签咧，就加埋我只豆腐手啦， 可以摸下师傅， 乜都做埋啦，好嘛？哎呀，真咁咧就5点正开始 派，5点正好 嘛？ 去到边度派咧就好方便嘅，就去到铜锣湾嘅金朝阳8楼， 系啦，即系大家时代广场。斜对诶，对面 系啦， 金朝阳中心8楼，你一上去嘅时候见到一条人龙喺度，你快啲买牌啦！如果你数到自己101咧，就有啲危险。咁我咧就你唔使走住嘛，可能我到时心软会买埋都唔定。 系呀， 系啊。咁但系而家我手头上咧就呢度100支噶啦，咁 就喺呢袋啦。 我而家存货咧就得500支就冇噶啦，因为嗰度已经系断咗，唔会再有。 咁呢支俾咗我噶咯。 每一支都是宝嚟噶啦，而家、 啊、我唔还翻俾你噶啦。 有啊，有嗰只咧，第一就未必系用人手嘅，第二咧佢本身系粗好多，冇咁幼嘅。 呢个好舒服啊， 我再 买 买唔翻啊， 又唔会戒手，同埋系佢个油韧度好劲啊。 我都提议大家不如撩完之后，真系洗一洗佢再用， 我唔舍得抌啊。 系啊，唔好抌呢支，真系历史文物嚟嘅。咁咧就咁讲定啦，好嘛？星期一即系听日，就 晏昼5点钟，你哋放工嘅准时去到。 点钟我正式开门就开始派， 你真系喺度噶啦嘛，师傅 喺度，我赶翻嚟嘅要，不过咁咧就然后就100位啦，好嘛，咁如果你系排到101嗰个咧， 影张相， 到时尽量咧，尽量咧，咁 我俾咗你又冇嘅，大佬冇你用。 我见到你个样依依不舍， 即系唔舍吓。咁咧就呢样嘢咧，就系今日同大家结缘嘅。咁就因为试完撩耳仔听粤曲咧，咁啊介绍点样用撩耳仔咧，就因为系呢支竹签。咁呢竹签咧，如果你喺香港买得到咧，你话俾我听啦，我就买唔到啦吓。咁咧就送咗阿哥美仪走之后咧，跟住咧我哋就作为呢、這、一个妙论天下咧，就系呢个序幕篇最后嘅半小时啦。咁就林记咁啊，我哋今日好似好特别喎，有翻两个人坐喺度，又 系啊，又重温翻我哋当初妙论天下第一辑嗰种感觉啊！ 但系嗰种感觉系点咧？ 好温馨咯，即系每一日咧，每个礼拜日好早起身，其实我平时就好晏起身嘅、嗯，但系逢礼拜日咧，无论几冻都好啦，我都会爬起床啦、嗯，因为就可以上到嚟直播室。上堂啊， 系 每集都可以好多嘢学。 嗱，好多听众咧就非常之捧啊林记嘅， 真系多谢晒。 咁咧就有一位观众咧就嫌你唔够尖锐、 哦， 即系意思即系太就我， 哦、 即系成日放过晒嗰啲问题，就中意阿江美仪够尖锐。咁咧就个特色，咁啊无论点都好咧，就有咗阿江美仪喺度咧，系令到嘅气氛咧各方面咧又唔同咗， 更多火花， 系唔错嘅。咁、 嗯、 啊，头先你问我啦，就话最近我冇忙啲乜嘢咧，其实咧我最近。咧就有一个好大嘅理想，就其实系呢个理想已经有成十几年，咁、 嗯、 最近就会呢个理想成真， 系梦想成真， 梦幻成真， 系 就 系 我一路落嚟咧，就系好想将我童年时代咧喺戏院里边睇《奔墟》。齐雅歌医生同埋《乱世佳人》呢三套嘅电影咧，嗰、那个感觉我想佢翻翻嚟，咁咧。就於是我做新光嘅时候咧，第一样嘢咧，我就好即系想尽办法要将呢三套嘅版权咧攞翻嚟咧，系喺新光戏院呢个千人嘅剧院，即系唯一而家香港仅存噶啦。 系啊， 就重播，就要我有翻当年七十年代咧，我第一次去睇呢套戏嘅时候，呢三套嘅时候系七十年代初期。 嗯， 嗰阵时我都系廿几岁，但系好多人已经六十年代已经睇啦。 系， 咁我就想翻翻嚟，咁足之咧千辛万苦。噔噔噔噔，喺第五年，而家呢个历史时刻咧，卒之签咗呢三队翻嚟喺新光做啦。 哇！恭喜晒师傅，亦都恭喜晒所有香港人啊！ 我想今 日 我嘅 fans 听到呢个消息咧、 啊， 我相信你哋都有啲感觉嘅，因为点解咧？因为呢三队我相信你哋好多人都未睇过， 系 因为你哋觉得后生啊嘛。咁、嗯、但系如果上咗年纪一听咧，亦系有一种感觉就系话。就算睇过都要再睇、嗯，因为事实喺戏院睇呢三对，同埋你屋企睇 DV 系两件事。 两个感觉。 第一，大家成日讲话，哇，奔墟咁嘅场面，一定要喺一个大嘅戏院里面睇。而且新光而家咧，我哋已经揾咧传真机构啊，曾景祥先生咧，系全部将里边嘅音响咧，全部咧整到系最靓嘅杜比。咁所以嗰个声咧靓到不得了。咁放呢啲电影嘅时候咧，大家就完全可以体会翻当年咧咩叫奔墟咁嘅场面，同埋乱世佳人。一做成三四个钟头嗰种感觉，中间有一个 intermission 噶，系去食爆谷噶。我哋个爆谷机亦会准备俾大家啦。新光出之后爆谷食啦， 有八款味道添，我知道系咪啊？ 系啊，咁咧就呢个乱世佳人之后，哎呀 ，Doctor Zhivago 啊，呢个提下个医生到今日都仲系撩住我。去到 ending 嘅时候，佢个女孭住嗰个三角琴。嚟嘅时间嗰个阿伯伯话俾佢听 ,you are gifted, 嗰句对白我仲记得，即係你係虽然未见过你老豆，但係你继承咗你老豆嗰个特征就係你弹个三弦琴。我而家讲都想喊嘅，我唔知点解嘅。呢个乱世佳人呢係好睇到呢，我直情觉得係嗰个奇勒基堡呢同埋嗰个维云里靓到不得了。嗰、那个十届嗰个奔墟咧斗车嗰场戏咧，直成喺我脑海里边咧，我系为差唔多系为咗呢三套喺新光做，即系续约咁滞嘅啫，真系 咁紧要啊！不过我都相信嘅，因为虽然头先所讲个三套世纪经典嘅电影咧、 嗯， 我都未有完睇过嘅、嗯，但系我好细个嘅时候，你已经听到我爹哋讲过呢三套电影，佢话如果有一日香港有一间戏院系可以重睇嘅话，佢叫我一定要去睇，佢话喺。屋企睇就算系有电视台去重播咧， 真系 都唔系咁样嘅。 唔闪喎，你讲得 唔闪嘅，因为其实佢仲加 更 多。我有两套电影嘅，就是《时光倒流七十年》，佢都话佢好精彩。另外就系、是《代斯姑娘》。 我讲俾大家听，《代斯姑娘》我宣传噶。 哦，系啊， 个名系我，虽然我直接 test 嘅 《 代斯姑娘》套嘢，我宣传嘅《时光倒流七十年》咧，而家千辛万苦去揾咧，系。 堕入咗一个神秘人嘅手上嘅版权，到而家都差唔到呢间。 师傅讲个秘密俾你听，我人生第一次睇电影就系去新光戏院睇《时光倒流七十年》。就是捉住我爸爸隻手，佢拖住我去睇嘅。 新光戏院， 新光戏院，系啊，喺我好细个嘅时候，未 有冇呢件事啊？ 真人真事，我记得。 时光倒流七十年喺新光做咩？唔系喺碧丽宫做咩？ 唔系，肯定系新光。 做过咩？ 有啊，有做过。 哎呀， 我系搭叮叮落嚟睇嘅。 哎呀，乜咁多内幕啊？今日咁啊，要休息一阵啦，我唞唞先啦。而家我谂起嗰个 Doctor Zhivago 最尾嗰场戏，我又唔知点样声， 开始 声音又有一种污染。我到而家都唔明点解一谂起个三年琴同埋嗰个女，一谂起话佢未见过老豆，但系佢系继承咗佢老豆嗰样嘢，我觉得好震撼。对唔住，我唞一唞先。 猴年好戏一部接一部，新光中国戏曲文化黄金打造，李居明披站信心保证，大红袍海瑞斗严嵩，二度重演口碑再度，吴千峰、王超群、陈鸿俊当红六柱倾力演出，何国荣有情客串，四月一日至三日，新光戏院只演三场，门票于新光戏院 Cityline 及通理琴行隆重发售，即刻嚟新光霸翻个靓位啦！ 头皮真系好讨厌啊！头又痕，最怕系甩头发，仲见到头肉添啊！ 揾发再生啦！发再生依家崭新纳米健发疗程，令秀发又顺又饱水，深层疏通毛囊阻塞，可以改善甩发添啊！ 咁带我去了解一下啊！ 马上打27872998，就送你一次免费纳米健发体验疗程啦！ 大哥，有权你同我新晋歌手咧？ 呢个问题咧，我唔回答嘅。 听讲话咧，你同公司不和，究竟咩事啫？ 无可奉告啊！ 啊，想问一下，你最近同电视台的合 约？我已经交咗俾经理人处理噶啦。 哇！你做咩啫？你边间噶？ 喂，你以为自己边个啊？喐佢！ 喂，得，唔好打面，唔好打面。 以上个案极为普通，如有雷同，实属不幸。 唔系啊嘛，仲兴啲咁嘅嘢？ 逢星期日晚7点到9点 ，DBC 数码一台企啱台， 有我吴以利， 仲有我俊男 Keith， 同你扯尽所有艺人、名人、凡人，乜人都好，最真实嘅一面，同你越界倾情。 网购经营者需根据经营模式同出售食品类别，向食物环境卫生署申领相关牌照或许可证。为进一步保障食物安全，食环署已就网上销售限制出售食物，例如刺身、冻肉等，制定新的发牌条件，规定食物要有合法来源，运送时温度要合适，还要在网站提供许可证资料，详情可致电2868000。 李居明妙论天下，主持李居明、江美仪、林基。 我呢排唔知做咩啦，林记咧，我就好好食神啦。 系， 我琴晚食咗只嗰个意大利嘅嗰个烧乳猪。 哇，系咪喺大新光圈附近嗰间餐厅咧？ 嗰间二峰即系二楼嗰间咧，嗰间嘢咧我就唔知佢咁劲嘅，原来即系，但系咧佢就嗰个意大利咧，原来整嗰啲烧乳猪咧好食嘅。哇，好食到不得了！我好耐未食过咁好食嘅嘢，然后跟住咧佢仲俾一个意大利饭俾我，系我好中意食嘅啲好 creamy 里边就有啲饭嗰个， 即系软色。 但系佢好嘢就系唔系话好大碟的咁多，我食完之后成日觉得唔够嗰种咧。哇！即系呢排咧我就即系都肥咗，就因为咧就食完之后咧我又再帮衬嗰间嘢，即系大家如果有机会来新光咧，早啲嚟咧就去嗰间二楼嗰度啊，即系嗰马宝道二楼嗰度嗰间嘢叫二峰， 系我专门喺 Facebook 度同大家。 大利菜非常好食，咁大家上去带我躲分分钟有啲着数添啊！哇，咁咧就头先讲开就嗰个牙签撩牙，哇，又食乳猪又撩牙，咁啊撩完牙之后咧，咁咧又派牙签派撩耳屎嘅， 有限噶嘛，人数有限噶嘛，100位嘅啫嘛，101位就睇佢好冇彩咧，睇师傅到时呢个心情点啦，会唔会肯送多一次出嚟啦？ 呢排心情好好啊，呢排又有乳猪食，又有锯扒，好开心啊！咁啊， 食都有限啦，你得500。咁万一真係唔够啦，哇，好多听众都会好失望㗎喎，仲有冇机会可以再摸下你嘅手啊，同你合照 下。 唔系摸手，因为我最近又系好唔抵得。 点解？ 因为我见到香港太多剩女嫁唔出咧，佢哋成日喺电视度成日话又要整乜整乜，我使乜咁烦啫？嚟睇个相咪即刻睇你八面八字咪即刻 揾你睇相， 点样嫁咯？咁好啦，嘣一声咧，就因为做完个开运王之后咧，哇，好多人嚟排住队嚟叫我帮我批算。咁全部都系肯俾好贵嘅价钱，即系我都收到贵啦。咁我而家都尽量去见噶啦。咁但系咧，我就觉得最紧要服务大家先。咁所以咧，就想好有野心，就想一次过可唔可以嚟300个剩女，个一次过一日嘅时间，一晚嘅时间去逐个两句说话，即刻嫁一个，两个说话嫁一个。 哇，师傅你真系好慈悲啊！我相信全香港所有嘅剩女都会 涌 嚟，300个太少。 嗱，老老实实啦，嗱，我 fans。 我 Facebook 上面啲 friend 嫁女啊，今年嫁你啊，妙论天下嫁女啊，所有妙论天下嘅听众听住，如果边个未嫁而想嫁嘅， 系 请于以下嘅时间或者以下嘅需嘅情况，系俾我嚟见一见。咁啊，嚟新光二楼嗰个300人嗰个座位嗰度坐满， 二院嗰度 一次过教咗你啲基本功之后，然后逐个上台，逐个搞掂。 系只三场嘅啫，时间就系3月13号，即系嚟紧下个礼拜日。即系师傅做完节目之后咧，就会冲咗落去嘅。不，你会食个 lunch 先嘅， 系 就由下午3点钟开始咧，就会有三场嘅，每一场咧系个半钟头，而最后嗰场咧将会系圣女之夜，你同李师傅有个约会，师傅会逐。个同你哋去解答所有问题。 系3点到3点半一场，就4点到6点钟一场，7点半到9点钟一场。7点半到9点钟嗰场咧，就只准剩女入场啊！你唔好阿妈嚟话教，教完啲嘢翻去话俾个女听唔得，你要亲自嚟， 要亲自嚟， 亲自嚟，亲自睇个面相，同埋最好有埋个八字喺手咧。我即刻睇个八字，即刻话俾你听，你几时嫁得，或者你个阻力喺边度？ 八字都即刻睇下。 我逐个嚟啊，好快，好快，用个半钟头可以解决到300人嘅问题。咁我希望能够妙论天下咧，又有个纪录，就系喺2年之内，即系明年就嫁得。今年拍拖，咁就2年之内咧就嫁出300个剩女，系为香港造福，就嫁300个剩女。后年咧就抬埋个 B B 咧就300个 baby， 哇， 叫妙论 baby 叫做。咁我有呢个野心啊，咁所以啦，老老实实啦，你问自己啦，你真系想嫁少嚟啊？咪啱我叫咗你之后，到时你又左推又请啊？ 系要诚意啊，同埋要大胆啲啊！ 好啦，咁啊再讲一次，就如果你系自己亲自嚟嘅咧，就要 book。7点到9点半嗰、那个， 最后嗰场尾场 300个位， 系啦。 咁如果你本身系自己嚟，或者你屋企人嚟，或者系朋友嚟嘅，只系想识或者知嘅咧，咁咧就系晏昼嗰两堂。 系啦，总结一下就系圣女嘅话咧，就可以系 嗰两堂都系讲爱情桃花，圣女为主嘅。我想集中精神，三场都讲晒圣女噶啦， 救治所有。 咁所以就香港圣女大喐动啊！喐动就全部涌嚟新光咧，就接受我下个礼拜嘅吹谷，好唔好？ 师傅，你将会有一个新嘅别号啦， 系乜嘢？ 圣女救主啊！ 圣女救主，无论点都啦，呢个野心希望能够系达到。如果你纯粹想学嘢嘅咧，就系停嗰两班。如果你自己真系自己想嫁嘅咧，就唔该你到时嚟。可能我会有啲 surprise 俾你嘅，即系要嫁啲吓，可能啊临时会俾条红绳你啊嗰啲嘢。咁所以就唔该你哋醒醒定定。咁啊呢个活动咧就只此一次， 系啊，下不为例啊， 下不为例噶啦，讲明只此一次。诶，仲有一样嘢，啲人话几多钱入场？唔使，免费， 仲要系免费添， 免费，但系你一定要。系即刻报名喺阿林记嗰度报名。 报名嘅方法好简单嘅啫，你可以咧争取时间打电话俾我哋，或者上去我哋 Facebook 咧个 inbox 嗰度咧留低你个人资料咁就得噶啦。咁电话号码咧就系18721111。 喂，佢哋问嗰啲 Facebook 咧系咪要登记好多嘢好烦？ 唔使噶，其实嗱，譬如话老人家未必会有 Facebook 啦，你可以揾你个孙帮手啦，揾你个女啊仔啊帮手啦。去到我哋 Facebook 咧，你就会有一个搜寻器嘅，喺搜寻器里边咧就系打住李居明妙论天下呢几个字咧就。可以找到我们这个 Facebook 的专业了，入到去之后你就找一个叫做 message， 那就 click 入去就打低你要嘅资料，同埋会讲得究竟你系想报名边一场，因为当日咧系有三场嘅，而有关3月13号呢三场咁即系珍贵你同李居明大师嘅约会嘅咧，我哋会详细再喺 Facebook 度讲翻时间俾你听噶啦。 OK， 咁咧就林记有冇一个譬如直线电话要揾到你，或者揾到有关工作人员可以问一下嘅咧，得唔得？ 嗱，我哋稍后咧就同紧电台嘅同事咧系安排紧嘅，如果有进一步消息，我哋尽快喺 Facebook 度公布嘅。 系啊，咁啊。 种互动呢就係我所争取嘅。 冇错。 咁另一样嘢呢就係嗱呢个只係几百人啦。咁就你话如果我哋话用一千人嚟点算呢，咁就讲到林记呢就上几个礼拜喺新港做咗一个好劲嘅嘢，就係、是、做嗰个叫做 年宵怀旧。 係啦，就好成功。咁呢而家呢我哋就将会做多一个呢 新光大笪地，日子都定咗㗎啦，已经就係响嚟緊3月18号啦 ,18、19、20、21, 连续4日、然之后再下个礼拜即係3月25号至到28号复活节假期嗰几日红日。 即係话呢个礼拜嚟緊呢个礼拜日，如果你唔系剩女或者你同剩女无关呢，你可以嚟上堂学嘢啦，但係你如果剩女就夜晚嚟啦。咁如果你完咗呢个之后仲意犹未尽呢，咁你就再跟住嗰个礼拜日呢就嚟参加呢个大笪地呢，就可以去到新港二楼嗰度呢，就有好多嘢食啦，好多嘢玩啦，就可以带个凤姑娘去影相啦。咁呢就到时我都 jam 埋落嚟啦。 係叶师傅都会呢驻场坐镇嘅，到时呢亦都会系免费呢帮头嗰100位剩女呢系批命同埋睇八字嘅。 而家新光热线。 我哋新光有个热线啱啱同我哋工作人员呢联络咗啦，除咗系1872111之外呢，仲有另一条热线嘅，就系2856-0161,2856-0161。 嗱你快啲攞筆嚟写低 2856-0161。嗱乜嘢问题都问得啦。咁你入唔到 Facebook 啊，或者唔知点揿啊嗰啲 仔。咁通又好点都好啦。 2856-0161。咁呢就会解答你所有嘅问题㗎啦。咁呢就点解我嗰日又要杀埋落去呢，连续呢两个礼拜咁粗劳呢，係因为呢你又搵咗隻雀返嚟。 係呀。 嗰隻雀就係咩呢，就係、是、以前呢我哋去街边呢问卦嘅时候呢，隻雀呢会啄一个卦嚟俾你问嗰啲呢。 係呀。嗰啲灵雀。嗰啲灵雀。 占卜。就好难搵到呢个灵雀嚟。咁我为咗要会一会呢个灵雀呢，我就喺隔篱呢就玩一个照田鸡。咁呢就因为呢个灵雀嘅啫。咁所以呢就大家呢两个礼拜都记住啦，就俾咗妙论天下㗎啦。下个礼拜就嚟听剩女点样改运，或者你自己亲自入场，你系剩女但唔好扮啊，嫁咗扮剩女唔得。但 你 离咗婚你想嫁得可以得。可以得。 即再婚又得。或者去到离婚边缘嘅离唔离好又可以搵你帮助。 最好就系全部未结嗰啲入嚟呢就最好啦。 单身系最好。 好啦，咁呢就跟住个礼拜呢就系、是、嗰个叫大大地啦。咁新港大大地。 连续两个礼拜。 咁你好简单啦，坐地铁北角站咁你就见到我啦，好嘛。咁事实呢即系嚟紧呢，因为我哋3月1号开始呢，即系啱上个礼拜开始呢，就呢个新光戏院呢就正式由新光中国接办㗎，就同以前唔同晒。咁所以呢就嚟緊呢我哋个戏院呢係会上映好多电影。所以慢慢由而家变成咗呢新光呢就係、是、变咗係睇电影就嚟新光啦。点解呢，第一就有三套经典嘅电影会做啦，剛才我讲过啦，就係、是、乱世佳人啦，呢、這个嘅 Dr. Zhivago 啦，即係 乔 医生啦，同埋呢个奔墟嘅。咁三套戏呢，你记住呀林记，只係暂时我哋演一场㗎咋。 我每一套一场咋。 係呀，呢一场里面1000个座位呢抢得就抢㗎啦。 爆咗就冇㗎啦。 爆咗冇啊，因为点解又要再申请啊，因为唔係话一攞攞到好多版权啦，唔係话日日做啊，淨係做一场㗎啫。咁但係呢就嗰场就又好长嘅，三四个钟头嘅。 系 咁，所以咧呢个系一个重要嘅约会。 唔紧要啊，中间可以食炮谷。 系啦，咁咧就大家又听下新嗰啲音响点靓法啦。 系 咁咧，就今年咧，事实咧就哇，真系节目多到不得了，我只是觉得即是新光就续了六年之后呢，我都变得后生起上嚟。因为呢嗱，我又自己又再写粤曲啦，我就会而家喺度搞緊嗰套叫秦王万疆啦。跟住呢又去搵上个粤剧嗰个靓女叫黄君安嚟香港喎。再去北京呢就搵到嗰个唱歌最叻嗰个万港六，哇啲戏劲到不得了，又嚟香港。所以嚟緊新光呢就差唔多呢就节目呢多到不得了。咁所以大家呢今年呢就揾多啲时间出嚟新光玩下，咁呢就唔好成日话香港好闷好闷，香港唔闷，香港有新光唔闷场，大家嚟新光睇多啲戏。咁啊，电影就係我同阿林记会特别推荐大家嘅，记得《乱世佳人在新光》， 可一不可再嘅机会啊！ 好啦，咁啊，讲到呢度差唔多啦，咁下个礼拜见啦，拜拜。 拜拜。 投资股票最忌心浮气躁，沉住气，时刻做好两手准备，再善用科技优势，先称得上系真功夫。